患难中得到安慰。那么这个演讲我们会请莫志刚弟兄给出。 圣经的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受造的众生都一同痛苦呻吟，直到现在。这节经文清楚描述现在的情况，全人类都需要安慰，耶和华的子民也需要安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苦难，感到压力，有时候遇到看起来不能解决的考验，像失业、灾祸、亲人或者朋友的死亡等等。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苦难呢？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让我们看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一节，可是你要知道，到了最后的日子，必有难以应付的非常时期。圣经从很久以前已经预告我们生活在难以应付的非常时期，而且我们也跟自己的不完美对抗。但是请你们留意，刚才的经文说这些非常时期是难以应付，而不是不能应付。是的，圣经保证我们虽然面对各种难题，但是我们一定能应付难题，并且忍耐到底。为什么圣经会这样回答呢？因为圣经也保证我们能得到安慰。那么我们从哪里得到安慰呢？请看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三和四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三和四节，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从哪里得到安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三和四节，三节，愿称颂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是慈悲的父亲，也是赐一切安慰的上帝。我们遭遇各样患难的时候，上帝多安慰我们，好叫我们能用他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遭遇各样患难的人。关于耶和华上帝，这节经文怎么说呢？是的，赐一切安慰的上帝。经文接着又说，我们遭遇各样患难的时候，上帝都安慰我们。是的，耶和华能够帮助我们在各种情况下保持忍耐。现在地球上大约有76亿人，全人类都面对难题。如果每个人有一个难题的话，那么全世界就有76亿种的难题。但是刚才的经文怎么说呢？经文说，我们遭遇各样患难的时候，上帝都安慰我们。所以耶和华会清楚了解这个76亿种的难题，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适当的安慰，帮助我们保持喜乐， 忍耐到底。让我们看看使徒保罗的例子，他面对什么难题呢？请看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二十三到二十七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要狂妄地说，我更是，我比他们劳苦更多，下狱更多，被人拷打过多，十掌悬死还生。我被犹太人打过五次，每次四十钱以下。我被杖打过三次，被石头打过一次，遭遇海难三次，一日一夜在深海漂浮。我时常远行，历经江河的危险、强盗的危险、童子的危险、外邦的危险、真理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上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劳苦艰辛，不眠不寐，又饥又渴，多次缺粮，赤身挨忍。在这节经文，保罗列举了自己经过的二十三种磨难和迫害。比如说，请看看二十五节，保罗说：“我被石头打过一次。”在路斯的狂热的犹太人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便拖到城外。他在成为基督耶稣的门徒之前，强烈的迫害他的门徒。他有看过斯提凡被石头打死，因为圣经说，杀害斯提凡的事，扫罗是赞同的。他成为耶稣的门徒之后，自己也受跟斯提凡一样的迫害。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些考验吗？应该没有。如果你们是保罗的话，会有什么反应呢？那么保罗到底从哪里得到安慰呢？请看看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九到二十五节。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九到二十五节，先请看看这个图片，请播放第一个图片。保罗和希拉因传道工作而受到残酷的迫害，他们被人扯掉外衣，痛打一顿，用枷锁住双脚，但是他们在半夜唱歌赞美耶和华上帝。他们正受到迫害当中，为什么他们会保持冷静赞美耶和华上帝呢？我们来读读二十五节。二十五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歌赞美上帝，囚犯们都听见了。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呢？是的，他们从耶和华得到安慰，因为经文说他们向耶和华祷告。然后发生什么事呢？请看看十六章二十六到三十四节，耶和华做奇迹，使他们自由。他们反过来向狱吏和他的家人传讲圣经的好消息，安慰他们。从保罗的例子，我们学到什么呢？我们学到，每逢遇到逆境，我们也能够仰望耶和华给予安慰和帮助。在中国被单独囚禁五年的海外传道员，他回想在监牢的时候，说自己怎样得到安慰。他 他说，即使我与我的同工隔绝，却没有人可以使我与上帝隔绝。祷告为我带来很大的属灵力量和安慰，没有任何枪炮、围墙或监狱可以阻止上帝的灵作用在他的百姓身上。上帝能以他全能的力量使我们当中，甚至最软弱的人也在迫害之下屹立不移。他说，诗篇五十五篇22节的经文是真理的。经文说，你要把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扶持你，他永不让一人动摇。所以让我们继续信赖耶和华上帝，寻求来自他的安慰。我们知道这点，就想到另外的问题，就是耶和华怎样安慰我们呢？我们怎么做才能得到来自耶和华的安慰呢？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些问题。现在耶和华会用什么方式来安慰我们呢？耶和华现在通过他的圣灵、他的话语、圣经和他的组织安慰我们。那么我们怎样做就能做耶和华的这些安排得到安慰呢？现在我们看看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经常研读圣经，参加聚会，发表评论。研读圣经，参加聚会，发表评论。相信大家从圣经和聚会的安排已经得到很大的安慰。那么我们在研读圣经、参加聚会的时候，怎么做就会得到更多的安慰，有力量对抗撒旦的攻击呢？让我们看看腓立比书第四章八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最后，弟兄们，任何真实的事，任何该受重视的事，任何正义的事，任何纯洁的事，任何可喜爱的事，任何可称道的事，无论是什么美的，无论是什么值得赞美的，这些事你们都要继续思念。这些经文鼓励我们做什么呢？就是沉思，沉思通过研读和聚会学到的事。请播放第二个图片。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信心非常重要。我们的信心好像一棵树的根，遇到风暴时根扎得很深，就不容易倒。请播放第三个图片。同样的，我们沉思学到的事，我们的信心就可以扎得很深，把真理深刻在脑中和自己的心里。这样坚强的信心会保护我们，在遇到难题的时候，不会因患难迫害而跌倒。谢谢。那么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祷告。刚才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的例子，他在受到残酷的迫害时，通过祷告得到安慰。除了这个保罗以外，圣经和弟兄姐妹的许多例子会表明，耶和华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想介绍一位弟兄的例子，他叫佩塔拉，他80多岁了。他说，我有好多事想做，但现在都做不了。我不想看见自己越来越衰弱的样子。我没什么力气，每天吃，还吃很多药。我常常想起耶稣基督，他恳求上帝，如果可以的话，让他脱离困境。可是耶和华回应他的方法是加添力量给他。同样的，他也赐力量给我，让我忍耐得住。祷告是我每天不靠手的疗程，每次我和上帝说完话，都会觉得好多了。是的，祷告会在属灵的风暴下，使我们有力量对抗撒旦的攻击。所以，今天祷告是非常重要，尤其遭遇患难的时候更重要。那么第三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要在脑海里时刻看见耶和华，在脑海里时刻看见耶和华。让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第2:25-26。《使徒行传》第2:25-26。25节，大卫指着他说：“我时刻看见耶和华在我眼前，因为他在我右边，使我永不动摇。因此，我的心欢欣，我的舌头欢呼。”我的肉体也必安居盼望。经文说，我时刻看见耶和华在我眼前。为什么这样做就好呢？经文说，因为我们这样做就永不动摇。那么把耶和华放在自己眼前是什么意思呢？请播放第四个图片。我们的这个眼睛不会同时对两个东西对准焦点。如果我们盯着这个中间的花，周围的景色就不鲜明，蒙蒙的。我们的属灵的眼睛也一样。如果我们把自己的问题放在自己眼前的话，会怎样呢？我们就专注这个问题，灰心，越来越，我自己的灵性越来越低落。但是我们留意，把耶和华放在自己眼前的话，会怎样呢？我们就可以想起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而且在遇到难题时，我们把耶和华放在自己眼前的话，就可以保持跟耶和华相同的看法。把耶和华放在自己眼前，就好像视力不好的人需要戴眼镜辅助视力一样。例如，一个视力不好的人，他的前面有一个石头，如果他没有戴眼镜走路的话，就看不清楚前面有石头，结果被绊倒。但是我们戴眼镜，他戴眼镜的话，就能看到前面有这个石头，可以闪过它。在遇到考验的时候，我们把耶和华放在自己眼前的话，对这个考验就会保持正确的看法。耶和华会帮助我们想起为什么自己面对这个考验，就发现 面对考验的根本的原因。所以我们不是把耶和华放在考验的后面，而是把耶和华放在自己的眼前。所以耶和华一直帮助和安慰他的子民，所以我们继续保持忠心，他一定会给我们帮助和安慰。现在耶和华的确通过圣灵、圣经和他的子民赐给我们安慰。耶和华提供这些安排，就表明自己很想安慰他的子民。我们知道这三个方法，就发现要得到安慰，有赖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所以让我们继续沉思在研读和聚会学到的事，向耶和华祷告，把耶和华放在自己的眼前，就可以得到来自耶和华的安慰。请大家想起保罗的例子，耶和华做旗帜使他们自由，然后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回家了吗？不是，他们向狱吏和他的家人传讲圣经的好消息，安慰他们。这可以让我们看出什么呢？请看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四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四节，四节，我们遭遇各样患难的时候，上帝都安慰我们，好叫我们能用他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遭遇各样患难的人。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出，耶和华安慰和强化我们，好叫我们能够鼓励和安慰别人。那么在我们的周围有什么遭遇各样患难的人呢？请看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四节，十四节，弟兄们，我们也劝勉你们，要劝诫不守规矩的人，安慰忧郁的人，支持软弱的人，以坚忍待所有人。我们可以安慰忧郁、寂寞和沮丧的人。那么，我们安慰他们的时候，留意什么呢？首先，我们本身对他们有正确的看法。被译作灰心的人的希腊字的实际的意思是混淆的人，混淆的人。一位希腊学者为这个字所定的定义是一个受烦恼所苦而意志消沉的人，所以他们很可能会自觉一文不疑，生无可恋。如果我们对他们说要看看人生光明的一面，或者思想要积极一点，这样说的话可能令他觉得提出劝告的人缺乏体贴，这样的同情心反而对他毫无帮助。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劝告并没有设法消除令 对方沮丧的理由。那么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安慰他们呢？请看看诗篇四十一篇三节。诗篇四十一篇三节，三节，他卧病在床，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榻上，你仿佛给他换上康复之床。 我们可以怎样安慰他们呢？我们可以看出帮助他们知道赐一切安慰的上帝帮助他们，我们也可以留意帮助他们保持耶和华的看法。耶和华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呢？就是耶和华绝不会忘记他们的忠心的服务，很想安慰和强化他们。我们的周围的确有需要安慰的弟兄们、姐妹们、年轻人、孩子们，所以我们安慰他们的时候，先要沉思在自己需要安慰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安慰自己，然后我们要效法耶和华的方法安慰他们。今天我们学到耶和华的确是安慰我们的上帝，我们感激耶和华为安慰我们而做的这些安排吗？很遗憾，有些人不再感激耶和华，以致回去旧世界的生活。我们应该帮助所有人，所有愿意悔改的人，回到耶和华的身边。当患难一旦开始，就太迟了。所以，让我们继续帮助所有人亲近耶和华上帝，不是只为了在今天得到安慰，也为了在未来得到拯救。因为耶和华是赐给我们的很好的上帝。谢谢。